看看，一块钱五个，十块钱五十个，数一下，十个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四十个，四十五，四十六，四十七，四十八，四十九。十个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四十个，四十五，四六，四七，四八，四九。少一个，少一个，这人也是，人家买五十个鸡蛋，你就给他五十个嘛，干嘛给四十九啊？这下我说不清楚了。我张三什么时候沾过人家小便宜了？我啊，一个鸡蛋才几毛钱，省得人家说闲话，是不是？哼，钱算个什么？做人嘛，啊！我怎么了？我是偷了还是抢了？我做贼了？我是一群什么？四十九就四十九。总不能说我刚才偷了那个鸡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鸡蛋可是我的。 哎呦，什么你的我的？这不还多着吗？多拿点，拿拿过来。 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。李四，你把你的鸡蛋数一下好不好？ 啊，数啥呀数？咱们俩谁跟谁？不说这话。 你不数，我帮你数啊。 哎， 十个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四十，四五，四六，四七，四八，四九，少一个。可是这个呢，不是这个，咱有一个说一个， 啊、 那个呢？ 哎，我说张三啊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 好好好，长话短说，你说你买了五十个鸡蛋，对不对？ 嗯， 这鸡蛋既然已经经过我的手了，那我就给够你五十个。我话都说明白了，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。 我说你这人可真没意思， 请你再数一下。 数啥呀？数 不数一下好？ 有什么好数？ 不一定要数一下。 我不说。好，我数。 这人怎么说不明白？那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。这是砸碎了，那个蛋壳还是我的了。是不是？哎呦，脏了！你看，哎，待会儿他会不会说刚才我在这儿是我故意把他碰下来的，还骂我小心眼儿？既然扶起来就扶起来吧，扶起来再扔下，那才是真正的小心眼儿呢。 哎 呀， 哎，给碰掉了是不是？ 碰掉了， 哎，碰掉就碰掉了吧。 我帮你去洗一下好吗？ 用不着你洗了。你说这么大个地方，哪儿过不去一个人？你非往这衣服底下 坐。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啊。 哎，那就是谁的衣服，你也不能往地下给碰啊。 老实告诉你吧，这不是我碰下来的。 不是你碰下来的，他自己掉下来的。 哎，对，是他自己掉下来的。 你可怪事儿了。我这衣服在这晾得好好的，他自己往地下掉，他八成是抽风了。 对对对，是风啊，是风把他刮下来的。 我看是你疯了。 我不疯，是风把他刮下来的。 风把他刮 下来的。 哎，哪有风？这哪有一点风啊？ 这不是风吗？你看。这风也捣乱，一会儿没风了，你看。好好，算我捣乱，反正是风把它刮下来的，信不信由你吧啊！ 哎，那风